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53集，隐瞒。 这个问题，显坤他们已经问过我几次了。伏魔阵的历史比我的寿命还长。等我化形那会儿，早已过了上古众神辈出的时期，大能纷纷陨落退隐。那个时候，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妖怪，谁会跟我说起伏魔阵的事情？神佛异兽化为神话，曾经的大战也成为传说，石碑的存在就更加无人知晓了。也许有只言片语流传下来，但我的确不知道。不过我小时候听父祖说过，上古时曾发生过数次大战，其中一次有魔神出世，差点就毁天灭地，后来三界交接之地被彻底封死，这个世界的灵气也因此逐渐走向枯竭。所以你应该也发现了，唐宋之后成仙飞升的记载就越来越少，并不是因为人类灵智在退化，而是因为世间的灵气在减弱。 如果石碑组成的伏魔阵就是通往深渊地狱的封印，阴雨鸠焰千方百计想要破坏石碑，也就能够理解了。他想放出比前行夜叉、人魔乃至波碑夜幻影分身更加厉害的大魔，也许是波碑夜的完全体，也许是深渊地狱的魔神，连宗灵也无从得知。他抬起头，阴云不知何时飘过来，遮盖了闪闪发光的星辰，天地晦暗，风雨欲来，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而至。而他命数将近，苟延残喘，还能为这世间做点什么？哪怕这个世间到处充斥着人类的欲望，因人性而起的残忍恶毒往往比魔物更甚，但这是诞育了他的世界，曾经是他的挚爱存在过的地方，还有龙身和冬至，无数他寄予美好期望的人。宗灵不想看到这一切被毁灭。 我去找彻白，跟他一起去昆仑寻找阵眼。你们如果得到阵法的消息，就立刻通知我们。 好。龙身顿了顿，难得露出迟疑。 这件事我暂时不想告诉冬至，劳烦您代我保密。 为什么？ 他即将带队潜伏交流大会，我不想他因此分心。 宗灵一语道破他的心思。 你只是怕他担心，他如果知道了一定会要求跟你一起去，你不希望他去冒险。龙神，你终于也有了想要保护一个人的私心，如果仅仅将他当作徒弟，你应该更希望他去面对风雨，哪怕头破血流，为此丧命，才不负初心呢。 是这样的吗？龙神无法反驳，的确如此。交流大会的历练和竞技自然也有性命危险，但他相信冬至能够应付。就像上次去找宋恩，龙神不说，但他有把握，所以带着人就过去了。但日本之行，龙神却没有把握自己能护住他。 抱歉。 宗灵眼中流露出微微的悲悯。 你无需说抱歉，这本是自然而然。爱一个人，就会希望他安然无恙，哪怕自己在刀山火海中打滚，也不愿他沾上半点火星。 冬至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，他一觉醒来，龙身依旧在旁，合衣而眠，甚是宁和。他生怕吵醒对方，悄悄掀开被子准备下床，但身体一动，龙身就醒了。 师父，你今天要上班？ 不用。 冬至笑嘻嘻给他一个早安吻，这是表白之后养成的习惯，习惯成自然。龙身从一开始生涩到现在熟人，在他凑过来的时候就微仰下巴接受。 那多睡会儿吧，我上天台做早课，免得你又唠叨我。 冬至飞快穿上衣服，又进了洗手间洗脸刷牙。从他醒来的那一刻，画面似乎就变得活泼生动起来。龙身凝视他的背影，直到消失，才重新闭上眼睛。冬至在天台待了足足两个小时，他一只手还包着石膏，但不影响发挥。长手剑暂时被师傅收走，但龙身又给了他青主剑，让他平时修炼时先用着。青主剑对他而言也是老朋友了，使起来自然得心应手。但让冬至感到惊讶是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。桃花鬼面将解除之后，他的能力似乎也跟着提升了一个台阶。最明显的对比就是原先他用剑出剑，罡气随心所欲，随剑而出，剑气威力比以往大了许多，连带使用五雷正法引雷所需的酝酿时间似乎也缩短了。冬至对这自身状况是很清楚的，他知道自己的天分不错，也足够努力，一直往前进步。但这种进步是有序的，像上楼梯一样，一次一个台阶，而这次似乎一下子迈了两个台阶，还觉得不吃力。冬至回想半天，最后觉得根源应该是出自上次车白帮他压制降头的时候，似乎连带着身体也跟着受益了。随着降头解除，体内的威胁警报解除，能力自然而然发挥了个十成十。如今一剑过去，红链划破空气，不远处的大石头迅速出现裂纹，砰的一下分为两半。没等他生出一点飘飘然的成就感，肚子就不给面子的咕咕叫起来。 唉，甭管是剑圣还是剑仙，吃饭才是第一要务。 他回到宿舍时，龙身已经不在了，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像从来没人在上面睡过，连被子的上下折痕都是规则的平行线。冬至怀疑他师父以前可能在部队待过，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厉害的强迫症。他发了个信息给龙身，询问他在哪里，少顷就得到回复，对方说自己正在开会，早餐已经放在厨房里了，让他去拿。 好吧，师父的确说过自己今天不用上班，但没说不用开会啊。 冬至去厨房一看，豆浆、油条、包子都有，最普通的早餐，但豆浆和包子都放在电饭煲里温着，拿出来咬一口，包子馅里的肉还是热乎乎的。进入同居日常的第二天，他就开始过上了被喂养的生活。冬至舒舒服服地窝在沙发上，拿出手机开始看信息。出国时临时换了手机卡，回来之后直到现在才有余暇打开手机。以前他在游戏公司任职的时候，除了画画就是玩游戏，有时候加大班太晚了，懒得回家，就在公司休息室里凑合一宿，抓着手机玩了半夜游戏才睡着。后来就渐渐厌倦了这样的生活，加上他们那个项目经理成天吹毛求疵，总是提一些反复苛刻的要求，冬至才干脆辞职出门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但当时已经过腻了的生活，现在回头想想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安逸幸福？只有在经历过枪林弹雨、九死一生之后，才会对现在短暂的平和格外珍惜。除了他和龙身，二组其他人都还在外地。冬至在二组的群里说了一声自己已回京，何玉跟看潮生就开始嗷嗷叫。终于一的反射弧太长，回复太慢，半天也没见一句话。何玉接连发了几张照片，说自己现在正在紫金山附近寻找石碑的下落。看潮生则说自己最近在秦淮河里游了几圈，都没见着石碑的鬼影子。冬至则把自己跟龙身在仙达村杀天魔幻影分身的经过说了一下。何玉反应很快，立马就说老大肯定早就知道这个天魔不是天魔本尊，所以才只带着你们四个人就杀过去了。估计是出门在外没太多机会说话， 何玉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，他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敲键盘，直接丢来一大段一大段的语音。 根据我推测，我们现在要去找的石碑阵法应该跟真正的深渊地狱有关，所以阴雨鸠焰才有恃无恐，根本不跟宋恩合作，无非是觉得自己有更大的底牌。 何玉的声音伴随着风声，洋洋得意又充满自信，正是冬至印象里那个熟悉的老何。冬至想了一下，还真是这样。 山本清志是藤川葵的师兄，他叛出师门跑去东南亚，跟宋恩厮混在一块，一心一意想要奉天魔为主。藤川葵竟然是阴雨鸠焰的走狗，阴雨不可能不知道，但他没有选择跟宋恩强强联手，反而从头到尾都是两路人，可见阴雨根本不把宋恩的小打小闹放在眼里，他坚信自己在做的才是最伟大的事业。他筹划那么多年，从二战后到现在隐秘不为人知，直到现在阴谋才渐渐浮出水面。余不悔和李应他们此去日本，真能杀了阴雨，让他停止这一切吗？ 联想昨晚自己觉得龙身有点异常的态度，冬至心头咯噔了一下，他匆匆跟何玉道： 老何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有点事儿，回见。 你干嘛去？ 冬至顾不上再回复他，可怜何玉好不容易逮着个人说话，还没过足瘾，冬至就跑了。冬至没了刚才的闲情逸致，随便套上件外套就往了楼上跑。他一路跑到会议室外，厚重的大门隔绝了一切声音，冬至不好贸然推进去打扰，只能在外面徘徊等待。好不容易等到门打开，里面却出来陌生的一男一女，双方打了个照面，都是一愣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